你知道我会这么想，我会把你想成怎么样，你不要怪我这么想，换了谁的都一样。 是。 怪责。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不舍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换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

轻轻地呼唤，悄悄地离题，不知何时相遇，好似个迷惑的梦，带走了真挚的情，默默地思念，苦苦地追寻，不知何时相遇。 我不能